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今日中国香港特首李家超啊，喺2025年嘅施政报告咧，系整咗一个咧系超级嘅头炮，就喺呢个香港咧发展太空经济。咁啊，此言一出咧，就坊间啊，同埋政界啊，同埋中环精英咧，就议论纷纷。觉得呢个烟花咧系非常之劲啊，仲纷纷过咧呢个庙街夜缤纷，但系亦都咧有人啊系开始质疑，包括咧香港嘅传媒，以香港啊一个全无啊呢啲太空高科技基础，本来系一个叫买楼卖楼炒股票啊，啊叫一个叫出入口啊。嘅國際金融城市，點解可以突然間啊，係可以做到啊，係幫助中國大陸係發展太空經濟嘅咧？喺呢個無中生有嘅過程係乜嘢咧？因為我哋咧，即係咁大個仔喺香港咧，啊自細大啊，我哋都聽過啦。啊，就算係由呢個阿董啊、曾蔭權啊，係嘛，同埋乃至到梁振英啊，從來啊，你話香港可以講話叫高科技港呢、這個得係咪？啊，呢、這個咧國際金融中心呢、這個不嬲都係噶啦。中國咧係呢個死鬼咗嗰個總理李克強咧，都講過叫香港三大中心啦，國際嘅呢個嘅貿易中心啦，係作國際呢個航運啊，係呢個轉運中心啦，係嘛？啊，同埋國際嘅呢個咧出入口嘅中心，從來啊，你哋嗰阿爺中央冇話過咧，係要香港咧去做一個咧叫國際嘅太空經濟中心。嗱，呢一炮啊係從何而來咧？咁同埋好多人就質疑啊。一个咧，警察出身嘅特首啊，加埋而家一班咁嘅司局级官员咧，系以纪律部队啊，系占有主流嘅，点样样走去啊，去搞太空经济咧？系咪啊？太空科技啊，对于佢哋嚟讲，个个五六十岁啊，先至遇到个新问题啊！你虽然话而家有咩香港科大啊、理工啊嗰啲咁样咧，做 backup 啫啊，但系批款嗰个系你啊嘛，呢个 KPI 啊。做 due diligence 啊，啲錢應該派俾邊個，唔派俾邊個啊？你以李家超加陳茂波啊，同埋陳國基啊，呢三個首長啊，你覺得佢哋有冇能力啊，係去建立一個太空經濟咧？嗱，呢個 idea 就從何而來咧？原來就咁嘅，就有人教唆，同埋咧係有人咧係推動同埋鼓勵嘅，係嘛？呢個咧最早嘅咧就係行會嘅召集人，新民黨主席。啊！佢咧就一早已經提出喺兩個月前啊，就香港應該發展咧叫太空經濟，並且會作為新民黨對其即將發表嘅施政報告嘅重磅建議。原來係來自葉劉淑儀嘅新民黨，佢話直言對香港有極大商機，而且新民黨咧就話批評呢樣嘢嘅人未能意識到太空技術已經滲透到我哋生活嘅好多方面，所以佢認為新太空經濟一個突破同埋機遇，所以咧佢又舉辦咗個座談會，即係呢啲咧又係座談噶啦，唔使講噶啦嚇，論壇咧就邀請咧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咧喺度出席嚇，咁咧佢話。太空經濟是以國家通訊、導航、軍事、天氣預報、太空探索和研究的主要內容的領域。而今討論的太空經濟更多以私營企業主導，有關創新與經濟價值的商業性活動，包括商業太空旅遊。記住，原來是可以發展太空旅遊、太空資源利用、太空運輸、太空數據等，說這個叫四太空。嗱，呢個葉劉咧，同埋呢個新民黨咧，呢個咁嘅座談會咧，叫埋孫東嚟咧，係一齊啊！我唔可以講話吹水，係描繪咗一個非常之宏大嘅遠景，係嘛？嗱，呢啲文字咧，聽起上嚟咧，係句句咧嚇都令人有生理反應嘅。之但係咧，呢啲咁嘅文字你拆穿咧，有啲乜嘢嘅漏洞，同埋有啲咩嘅邏輯上面嘅不通，就未有人做過。例如係嘛？你而家咧就係話由國家航天機構主導，以國家通訊、導航、軍事講到明軍事啊，天氣預報、太空探索、國家通訊、導航、軍事呢，全部係列入中國嘅最高機密，係由解放軍軍方咧係一手統攝嘅。呢啲咁嘅國家機密，你覺得佢會唔會啊？ 系嘛？系下放啊，系宣泄俾你就嚟个香港，仲要咧系以私营企业为主导啊，吓嘅商业性嘅机构啊嚟同佢合作咧。嗱，呢个第一个大问题啊，系嘛？嗱，你呢个咁嘅太空经济，你而家咨询嘅咧，唔系净系咩港澳办主任啊、夏宝龙之流啊，呢个太空经济咧系要嚟特区政府直接与啊大陆嘅军方挂钩噶噃。是应该由中共中央至少啊军委副主席啊张又侠先生系嚟到咧，系亲自咧系叫站台啊，同埋 back up， 再加埋最好系由国家嘅国防部长董军啊都亲自 endorse 啦，咁你就有力啦。你要一条龙直接射上去，其他嗰啲乜中联办、港澳办咧系行埋一边，因为你讲到话国家通讯、导航、军事、天气预报，每一范都系极为敏感嘅。国家机密系咪？咁咧，然后哦，你要将佢商业化，然后将佢私营化，然后叫香港嘅商界，包括夏里拉啊，记住啊，夏里拉系印度人啊。共产党信唔信印度人呢？共产党信唔信啊？系混有啊非中国血统啊吓嘅出边嘅呢啲咁嘅商人咧？嗱，你要问一问喎、啊，啊人们不禁要问喎、啊，唔怪得夏里拉啊嗱嗱声个家族系抌1亿落去、啊。夏里拉是来自印度啊！嗱，我而家将我放喺共产党个位置啊，先问你一句问题：夏里拉咁多年咧，有冇爱国爱港嘅积极表现呢？系嘛？当中国同埋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尤其克什米尔啊高原个主权问题嘅时候，听唔到夏里拉家族咧系发表声明，系坚决支持中国咧系抗击啊印度嘅侵略军。点解突然间夏里拉出嚟得乜益呢？如果我是上面你阿爷咧，系嘛？喂，我打个突嘅噃，你有冇问过我啊？中央军委啊、总参啊、二炮啊、国家气象局啊等等有关单位呢啲咧，系你自然香港特区啊，发梦都未发梦过摸得到嘅噃，系咪啊？嗱，呢个大问题系嘛？好啦，跟住呢啲问题你未解决，就话咧香港应设立航天办公室，哇，犀利啦！航天统筹专员。叫联合国空天智能国际创新中心，跟住以官方形式令到技术、科学、法律监管方面叫统筹发展，所以咧对香港有极大商机。嗱，讲到呢度，系嘛？阿鲍生，你有咩补充啦？ 我咧就即系唔识咁多高科技嘢啦。嗱，首先第一咧，我都再次强调咧，香港唔系冇呢啲太空嘅经济，系曾经有一间。叫洲际航天科技公司，喺科学园咧就发展嗰啲卫星啊，同埋发射卫星嘅技术。咁我哋曾经都报道过噶啦。不过咧呢间航天科洲际航天科技编号上市1725咧，我哋当时咧就话佢因为佢欠交租金同管理费4700多万啊，就遭到咧呢个科学园嘅管理公司咧就向高等法院诉讼。控告佢，咁佢反指呢个科学园咧违约同埋佢诽谤，所以咧就调转索偿咧76亿8700万元，哇，好劲啊！咁呢间洲际航天科技咧，其实就做咩咧？就系、是、做嗰啲，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就系嗰啲制造卫星啦，同埋发射卫星嘅技术。咁因为佢期间咧就嗰个上市嘅时候咧，嗰个得到好多重点人物啊。嘅加持咧，個股價節節上升，但後來因為牽涉到嗰啲交貨量嘅問題啊，同埋依啲欠租嘅問題咧，就個股價咧就跌翻落去。咁到而家咧，依個官司究竟個結果係點咧，都仲未有着落。嗱，我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依啲衛星啊、太空嘅咧，係一件好好嘅投資工具。呢個投資工具咧。就係、是、可以製造一個概念， 工具 一個概念。呢、這個概念咧就係你只要註冊一間公司，跟住得到政府嘅相關重量級人物嘅加持，你可以短時間咧集資，同埋咧將依間公司上市。上市之後揾錢，咁究竟啲衛星啊攞嚟做乜啊？發射咗幾多啊？跟住你交唔交租啊？呢個係後續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咧，而家其實政府去講呢、這個。低空经济、太空经济咧，其实已经系落后啦。因为咧，中国大陆而家仲有一个新嘅经济，叫做深空经济。深空经济咧 ，deep space， 一听个名字劲啲啊，因为 space 已经好劲啦嘛 ，deep space 更加劲。咁佢个定义系咩咧？个定义就系要距离呢个月球啊，同个地球嗰个距离以外，即系地球嘅上空个范围咧，就属于太空啦。跟住佢话深空啊嘛，即系话咧要喺月球嗰附近，同埋月球以外嘅太空嗰个先叫 deep space， 即系话咧系更加远嘅。因为而家太空经济咧，这个棚咧已经太多人搭啦。因为已经相关好多公司啦，就已经开发紧啦，呢啲咁嘅卫星啊、轨道卫星嗰啲，我哋唔讲住啦。咁而家下一步咧，其实我哋叫做下一个游水位或者呢个发展方向咧，系 deep space， 即系喺月球以外嘅太空。咁我觉得咧，即系特首咧就不妨喺下一届都度定就 deep space。经济，因为你可以再画多个大饼，咁更加多人可以开公司，同埋咧揾政府嘅分定揾水咯。 啊，即系你哋阿爷嘅思想嘅飞跃嘅速度咧，你哋系追唔到嘅。早几年咧，你个阿爷先至讲紧咧叫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大力咧吹谷咧电池、电动汽车同埋太阳能板。而家最近突然间咧又话新质生产力咧不能够咧系过度发展。系而家咧就讲到呢个叫做太空同埋叫深空。当你讲到啊叫低空经济嘅时候，呢个阿爷就太空。当你学到讲到太空嘅时候咧，阿爷变咗深空。喂，你咁追佢唔到噶噃？嗱，呢个咧另回下回分解。我哋讲香港先。嗱，呢个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孙东咧出席呢个施政报告之前啊，叶刘新民党呢个论坛就话。香港各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参与多个国家项目，例如为月球和火星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及技术支持。你有香港的大学的个别专家是被召集上去北京，或者是去这个酒泉啊、敦煌那头啊，大西北参与这些月球火星任务是一回事。中国以一个叫共产党的体系是可以外判这些 project 给你香港，是同你呢是一起合作是另一回事。外判俾你之后，香港特区佢信你啦，然后又俾你用嚟作商业用途，是攞嚟搵钱，例如搞啲咩太空旅行呢啲又系第三回事，系咪？嗱，呢个涉及到呢我一早讲过个核心就系国家机密，系会点样外泄。嗱，你哋呢班马骝呢，你哋了唔了解呀你哋嗰个国家嗰个体制，系同埋啊呢啲咁嘅太空技术，而家系同美国斗，同美国斗有冇你份？有。如果你啊国呢个香港科技大学有类似梁文峰啊，或者早年钱学森呢啲咁嘅天才咧，你唔使讲，佢上边国安部门落到嚟，一早都已经路 K 到你去边度，一定秘密已经咧系运咗上去，系你都唔知啊。同埋呢啲咧喺香港大嗰啲大学。嘅所謂嘅研究團隊咧，分分仲係大陸派出嚟嗰啲學生嚟噶，係咪有幾多個係呢個男女拔萃畢業同埋聖坡啊？呢個 Co-Ed 畢業，而家一條龍，老豆老母係香港出世啊嘅人，而家入咗去大陸，係同大陸嘅月球火星任務啊，係提供呢啲咧技術嘅研究咧啊，呢啲咧就係魔鬼在細節裏啦，係嘛？咁咧，當然咧，即係葉劉接受香港另一訪問嘅時候咧，都話你哋呢班嘢係唔信噶啦，乜嘢都係唱衰噶啦，係嘛？嚇，喂，呢個世界冇大膽嘅創新啊，係點會有得翻身咧？係嘛？係又唱，唔係又唱，啱唔啱啊？咁咧，佢否認，因為呢香港01記者牙尖嘴利。喂，葉太會唔會變為大白象咧？葉太話 no， 佢話強調香港唔係要做火箭，係要充分挖掘自身優勢，係要用到。是太空經濟不需要抌好多錢，不需要用6000億去填嘅人工島嗱，呢句即係窒啊，窒阿妹妹啊，係嘛？呢句窒得啱啊，係嘛？啲啊林鄭月娥話你啊呢個咁嘅妹妹唔識嘢啊，6000億嚟，阿姐呢啲人唔使錢噶 ，OK？ 而關乎技術科研已有嘅產業優勢，佢舉例太空碎片相撞可以產生咧係經濟損失，而香港保險業咧就另託領域嗱呢個。太空那个卫星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啊，碎片啊，系会咧系会撞，咁呢啲系保险业嘅范围，系嘛？保险业咧就唔系呢个咧，这个太空噶啦，系嘛？佢话咧解决民生问题要前瞻性嘅政策，长远谋发展。 嗱，呢个咁嘅唔好讲系大白象，呢、这个长远嘅呢、这个咁 complex 啊 ，comprehensive 啊，系一个咁嘅大计咧，由叶柳阿姐咧系提出嚟啦。啊，我觉得咧呢、这个里边咧就，如果李家超照单全收咧，啊，咁我谂如果下一任嘅特首，如果李家超做多五年，咁点解唔俾啊？直情系由生呢一个 B B 出嚟嘅叶柳啊！是领导他的新民党是接任这个特区管治班子呢，这样仲直接是吧，这个呢即是我即刻想到的问题，不要说可不可行先，可能可行的，可能叶柳和新民党呢是已经搭通了中共的中央军委军方，而李家超完全不知道，是吧，如果他搭通了他好厉害。系嘛？喺你李家超两年几喺度搞紧庙街经济啊，大熊猫嗰阵时咧，阿姐佢已经马不停蹄，整咗几个秘密嘅北上嘅 trip， 就咧系直接见呢个咧中央军委嘅有关部门同埋二炮，仲去埋啊呢啲西北酒泉啊、罗布泊啊呢啲核弹啊，同埋呢啲卫星啊啊嘅基地嗰度啊，同嗰度嘅工程人员咧系洽谈。咁而家咧时机成熟，孵出咗一件咁嘅嘢出嚟。嗱，如果系咁咧，系一件好事咯。咁叶柳咧，应该下一任咧系顺理成章嘅香港特首。我哋跟佢嘅领导咧，吓同埋佢后边有咁 solid 啊嘅功课做到咧，香港今次有运行啦，有吓。不过咧，大前提就系咧，系解释到我头先啊吓第头嗰五分钟讲嗰个叫体制衔接嘅问题。同埋國家機密嘅問題係嘛？咁啊，當然啦，葉劉話嚇就係好震撼噶，係嘛？係太空好有趣、好新奇啊！佢見到咧兩個實驗衛星喺太空中完全完成在軌加油，咁啊，梗係好好有趣、好新奇啦，啱唔啱啊？嚇！我細個八歲嗰陣時睇寇比尼克嗰套2001年太空漫遊，夠覺得咧有趣同新奇啦。所以咧，佢話在年初财政预算案发现有关加快低空经济的政策内容，因此而萌生探索太空经济的念头。啊，呢啲就是啊，我哋 Regina Yip 嘅 baby 啦，呢个有佢嘅 signature， 系咪？阿妈， 卢生，我就唔 哇，你林郑嗰啲，你而家仲跪低，系嘛？6000亿，你走去搞明日大屿，人哋我哋阿姐姐啊！唔使钱，讲嚟唔得，几多钱？而家1亿就可以启动啦。1亿咧叫做啊，明日太空啊，劲唔劲啊？嗱，呢个咧就系由我哋啊 Regina 喺后边大力推动嘅，而家真相大白啊。而李家超咧，终于咧系采纳。 因为咧喺几个月之前咧，你都记得啦，我哋报道过咧 Deep Seek， 即系呢个深度求索，或者我哋 冲突而家 翻译嗰啲叫做。叶先，我知勾啊，但系你记唔记得半年大约半年之前咧，啲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咧，喺度吹奏紧呢个深度求索 Deep Seek 咧，就会取代美国嘅 ChatGPT 啊人工智能啊，中国点样技术突破啊，跟住咧无限商机啊，当时你记唔记得趋之若鹜啊，股价又节节上升啦，搞到咧呢个啊辉达嗰啲股价亦都下挫啦，咁但系而家今时今日。你问下身边朋友仲用唔用？究竟呢个官方，即系中国官方仲提唔提呢个 DeepSeek？ 香港特区政府嘅官员啊，仲有冇话将呢个 DeepSeek 引入作为呢个香港特区政府咧要使用嘅人工智能技术？跟住佢嘅商机系乜嘢？喂，冇晒声气。嗱，我而家最怕咧就系咁样，永远短时间里边一窝蜂，作咗四几个字出嚟，一个概念。一个大饼之后呢就中间呢就其实是没有一个落实的效果出到来的。咁而家呢个深太空经济经过叶刘淑仪呢喺度解读之后，是啊，我听落去呢好劲啊，包括呢个头先我所讲的 deep space, 深空经济呢都好劲啊，因为点解呢，因为讲到呢就是未来可以喺月球上面开发资源啦，跟住呢就载人的深空的旅游啦，进入呢个深度的太空啦，跟住咧就话喺上边咧研究医药啦，跟住再进一步咧就系人类咧就将会喺外太空殖民啦。喂，讲出嚟呢啲饼越画越大，但系眼前嘅究竟具体嘅我哋叫路线图啊，或者叫执行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做啊？ 再去到怎样去惠及香港的经济啊？我听不到的呢啲嘢，系嘛？ 唔系呢个，即系旧年2024年都话啦。阿李家超用一个叫连线会议，同唔知同大陆去边度啊？要一拨出100亿叫创科基金啦，系嘛？嗰阵时创科佢冇讲到太空啊，系可能最近呢两个月啊，系受到啊系叶柳姐姐嘅脑震荡，于是咧就一嘢扫落去咧，终于醒咗，就吸纳咗咧，系整呢炮个太空经济，系咪？嗱，所以但系我系如果系你哋阿爷咧，嗱，我代入去谂啊，你哋一定谂唔到啊！我第一样点解会吸引夏里拉家族呢个长期低调嘅，系中意泵抌一亿出嚟咧？佢印度人嚟噶嘛？吓，佢哋嘅 background 系同任何高科技嘅投资无关噶。你话李嘉诚就话啫，李嘉诚反而有啊，佢下边有间维港喎，系咪？咁夏里拉做开裁缝、贸易、酒店、金融投资，突然间你劈一亿落嚟，要睇我张牌，推动太空经济。你是代表印度裔香港人的领袖，是啊，咁代唔代表后面莫迪嗰个印度呢，是咪啊？嗱，呢啲咧，即系特区政府会唔会真系涉及呢方面个政治触角唔系咁高咧？嗱，唔系话夏里拉唔好，佢得嘅，佢啱嘅。咁但系咧，我切身处地同你哋嘅阿爷想，即系中国啊，系人哋收唔收货一个咁嘅 candidate 咧？系咪？即系以1997年嗰阵时，够有个叫做罗德成啊，够话想入闸啊，系想选特首啦。咁结果系点咧？系嘛？嗱，呢啲香港嘅 old money 啊，尤其系涉及外国血统嗰啲啊，你都知咧，你哋嘅阿爷咧吓系绝对不信任。佢话咧，香港你做呢个叫超级联系人嗱，除非咁啦，夏里拉咧系可以向阿姐。同埋向阿超哥話：我幫你聯繫埋印度啦，喺印度嗰度立啲嘢過嚟啦。印度嗰度嘅理工學院都好犀利嘅。嗱，呢個咧就敏感啦，嗱，國際層面啦，係咪啊？係嘛？夏里拉如果同印度政府嗰度大家有溝通，喺嗰度立嘢，喂，印度佬嚇係佢揾你老襯容易啊，定係你呃到佢容易啊？嚇！香港人在海防道做了几十年的所谓的阿叉生意，你们告诉我听，是吧？这个里面我想就是耐人寻味，是吧？他说香港很多大学积极参与，是吧？香港大学下设太空研究实验室，这个是大学的范围。但是你说如果由特区政府又要重新搭棚去建设这些呢，好像这些什么人工岛那类啊。喺呢啲咁嘅叫太空經濟辦公室啊，統籌處咪又係撥款咯，撥款咗之後擺位擺咩位啊？咪又係擺政務官咯？邊個係亞委啊？係咪啊？定係夏里拉家族佢抌咗一億出嚟，佢有話事權啦、啊？佢去德里同埋加爾各答啊，係揾幾個遠房親戚係印度理工學院嗰度教印度太空科技嘅擺入嚟啊？咁你就驚啦！系嘛？唔知你烧炮仗定系惊啊？报清咗上面中央军委啊批准未啊？系咪啊？啱唔啱啊？所以咧，即系你话发展太空经济咧，我哋问呢啲嘅细节乜问题？我头先咧，我开始嗰、那个就是、一个大嘅结构问题，大嘅结构问题是否符合一国两制 啊？ 喺一国两制里边，那个一国嗰个层面，你咁敏感嘅军事技术点样 compromise 啊？认真讲啊！ 细嘅问题。啊，就是钱点分配，用啲咩人，宏观同埋微观，系咪？ 认真佢哋去分析啦。太空经济唔系一件大白仗，喺西方或者喺日本等呢啲先进嘅国家的而且确咧，系一件咧未来可以发展嘅商业项目。嗱，包括咧低轨道卫星啊个发射，因为而家咧好多时候咧喺即是官方的卫星发射里面已经是饱和，亦都是全部作为官方的用途，部分是军事用途。所以民用或者其他商业的卫星现在都要寻求这些发射的公司去帮助将那些卫星射入轨道。譬如说 这些就是商机了。 日本的商业是卫星在种子岛亦都设有一个发射。但是问题是个地理位置，为什么在种子岛呢？其实是这个轨道的问题。而方便咧，呢个卫星进入轨道嘅，唔系话阿猫咬狗，随时一个地方咧都可以咧设置呢个发射基地。但好明显，香港唔系行呢条路，因为香港所处嘅轨道啦，同埋地理环境咧，系唔适宜作为一个发射基地嘅。 好啦，咁其实叶刘淑仪所讲即係搭呢架便车，即係话呢唔系真真正正做实业。嗱，如果你真系做卫星发射、卫星回收呢个火电，呢啲全部系实业嚟嘅，即系结结实实嘅生意。你要做基建，你要设置呢个发射基地，跟住你聚集呢啲专业嘅人才，呢啲呢就真系系太空经济。但香港嗰个老毛病就永远呢就系唔做实业嘅。唔做实业意思咩呢？其实借嗰个太空经济呢个概念呢，就是搵水，搵水即是头先我所讲，无论是搵政府的 fundings， 跟住设置公司上市，好似我讲科学园嗰间公司，跟住其实究竟做咗啲卫星做咗嚟做乜嘢，跟住究竟有冇实效呢？呢啲全部冇人理。如果我睇返资料呢，喺2023年啊，当时呢啲亲中外国报纸已经吹嘘緊第一颗香港制造嘅卫星呢已经啊即係出厂啦。咁跟住点呢？呢两年里面我冇听过香港的卫星究竟怎样去发射，同埋对于嗰个太空经济有乜嘢嘅经济收益？而且香港呢啲卫星攞嚟做乜嘢嘅咧？唔知道喎。因为譬如话你发射呢啲商业卫星系有具体嘅用途嘅，譬如话最简单就系监测嗰啲农业啊，或者系嗰啲即系环保嘅问题啊。譬如话有啲非法捕鱼啦，又或者系其实究竟嗰啲植被啊，究竟有冇干旱啊？呢啲对于一啲咧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其实印度你刚才提到夏里拉家族去投资1亿元去发展这个太空经济。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贪政府分定的一个家族，因为他自己大把钱。但是可能他是配合印度政府的一些措施。因为印度近年呢亦都是推太空经济进行发射商业卫星。但是他背后是有国防的原因的。因为你都知道啦，印度同中国同巴基斯坦有好多嘅边境冲突，咁嗰部分咧，其实啲卫星咧，除咗民用之外，大家都知道军民两用噶嘛，一下子揿个掣或者转一转毛咧，就可以变成军事卫星噶啦。咁所以印度发展嘅太空经济系唔系纯粹商业，佢背后亦都有军事国防嘅用途。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俗称水很深啦。即是里面呢究竟是不是结合埋一个国家的需要呢？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不是叶刘淑仪讲得那么简单的。你搭这架顺风车，你跟着只不过呢是希望成立几间公司，拿完这个政府资助之后跟着上市，上市之后 cap 完水，大家散水走人，当无事发生。这个就是香港的模式来的嘛，大家都知道的啦。 那什么叫做发展太空经济呢？你参考一下你哋嘅前宗主国，即是英国咯，好唔好？你都知道咧，美国有个太空总署吓，穿梭机啊，阿波罗，英国系冇嘅吓。点解冇咧？吓唔系话佢冇做，佢后边有大把 research 系咪？佢喺2010年咧，英国政府喺苏格兰咧已经建立咗一个叫 OBEX 啊，系啊，就系你所讲。专门是发展一些叫低轨道和低碳的小型卫星的发射的技术。它是发展这个技术。就跟哪个合作呢？就跟欧盟。欧盟里面哪个国家你都估不到，就叫丹麦，是不是？那跟丹麦是一起合作是开发。那英国本身是有一个叫英国太空总署的，它简称叫 UKSA。英国太空总署就跟欧盟的叫欧洲欧盟太空总署呢是一起有个伙伴关系。此所以在这个2016年你即刻去公投这个脱欧呢，英国的那些太空科技那些专家写一个信去给英国政府，叫千祈不要，因为呢我们这个英国太空总署是跟欧盟叫 EAA 叫 European Commission， 跟欧盟太空总署呢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关系。好吧，嗱，呢个咧系先讲个结构，第二就叫资金。英国政府咧都知道咧系冇乜水嘅，所以资金咧就呢个咁样叫 OBEX 咧呢个机构咧就要靠咩？系要攞啊呢啲出边嘅私募基金，系要佢哋投资。咁啊咩投资咧？梗系啊，人哋嗰个 base 梗系美国啦，系咪？大把钱啊！一间咧就叫做咧 Octopus， 另外一间咧就叫 Verve。Verve 系嘛 ？Verve 即系 nerve 啊，那个神经嗰个 N 字咧系换咗个 V 字。你上去睇下呢个 Verve 咧， 是活跃于大西洋两岸，一间非常之强，专门是投资高科技、太空技术和敏感军事、人工智能的一间基金的公司。它里面投了些什么呢？包括投了150几个这些 startups 的项目，是在欧洲，是里面是涉及到是人工智能 ,ok? 是吧，包括它不是说只是这个太空的，它在2020年呢就有一个芝加哥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 John Jack, 这个是一个呢是很有心的人，他见到叙利亚和中东呢那些战争那么凄凉，那些平民呢是成日被呢是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啊，那些阿萨德啊，那些这样的无人机去轰炸，是吧？所以呢这个叫 John Jack 呢就问这个 Verve 呢就拿了一个资金去创立了一个呢叫 Hala System。什么叫 Hala System 呢？他就用 AI 是去分析，是呢比叙利亚的平民呢是去用的，令到他们在敌人的飞机和无人机来轰炸之前的15分钟呢已经知道是吧，是有飞机来，有人呢是来轰炸。所以他制造这个呢15分钟及早逃生，这个叫 AI, 叫 Anti-Air Strikes 的 AI System, 是救了数以十万计的叙利亚的平民的生命。是吧，这个呢是可以直前着就装落个手机那里做一个 App 的又得，是有啊，那些这样的民间团体啊是用来使用就得。这些呢人家的 Verve 呢就睇到呢啲唔係话你淨係攞嚟赚大钱 ,ok? 係咪叙利亚啲平民俾得几多少钱你呢，係咪呢啲係用人道嘅理由，唔係淨係钱係呢人道同埋人权呢嗰个行先。所以呢啲就係返去就讲返 OBEX, 係人哋嗰度呢个资金同埋行政机构人哋搭棚係咁搭，同埋资金个来源嗰一条龙係清清楚楚，就呢里面呢特区政府啊，呢啲咁嘅施政报告，呢啲大陆政治局啊、人民日报啊，啲社论文件嘅语言系一句都冇嘅。你冇听过嗰阵时嘅英国首相啊，呢个金马伦啊，同埋后来文翠珊咧喺个下议院嗰度咧，系揸住几页嘢咧喺度咧满腔热情宣布呢个大计，人哋做咗咧系唔会讲嘅，而且系有成就嘅，而且一向咧都系同美国咧喺嗰度咧系有呢个技术嘅交流嘅。呢啲无论系左交斯几贤做首相，定系将来 reform 嗰个费拉治做首相，呢、这个咧系会继续进行，系咪？而且讲到明系叫低碳 low cost 低成本同埋低碳同埋低好低轨嘅卫星，系咪？三低唔系同你讲三高。乜嘢都要讲咧，高太空啊，高空唔系三高，人哋三低，呢啲咧叫做脚踏实地，呢啲英文咧系叫做讲 solid， 系咪？唔系中国人嗰种咧，系成都未成，吹咗先，然后唔该你磅水，攞咗水咧 cap 水咧就会走人，系嘛？系嘛？ 冇错啦， 呢啲就叫做嘢啦，呢啲叫搭棚做嘢咧，就叫一条龙啦，系咪啊？ 正正咧，即系我头先所讲，譬如日本嘅种子岛啦，即系个种子岛咧，人哋唔会作为咧一个政绩工程咁样喺度吹嘘，但系喺呢十几二十年里边咧，种子岛已经发展成为咧，除咗系一个发射中心，一个宇宙航天嘅科研项目，有好多嘅科研人员喺上边咧工作之外，亦都发展佢商业卫星嘅发射嘅生意。之余，其实亦都系变成一个旅游嘅重点，有好多人咧系去睇火箭发射啦。岛上边亦都有其他嘅呢啲咁嘅博物馆啊，或者系纪念品售卖店啊，亦都发展佢嘅旅游业啦。嗱，即系所谓一条龙啊，用翻特区政府嘅项目，但系人哋即系默默地啊，闷声就发大财，继续喺度作为一个未来嘅太空发展嘅项目。但是呢不需要作为一个这样的政 治。这些没得吹的。 去吹的。 没得吹的。没得吹 的。实实在在地做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好像实业这样，你起个基地，你要真的要发射火箭，你真的有旅游项目，那人家才会吸引到人去变成一个经济项目的嘛。那现在